business 嚟。 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诺列根曾经在联合国公开讲过话。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哋要面对嚟自外太空嘅侵略时，我哋将唔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来历之解构圣经预言密码 Apophagy Special 圣经读埋九至十一，即刻九零三。 Apophagy 云海， 不明来历 之 Organic Life Form Apophagy Special。 好啦，翻翻嚟咧，就即系要解解构呢一件事，就系即系究竟呢个死海古卷里边咧，即系有冇呢一个古代嘅圣经文化，即系同埋而家嘅圣经有啲咩嘅分别咧？ 嗯，其实咧讲紧头先死海古卷里边咧，第二四七年啦，五二年、五三年、五四年、五七年咧，其实都揾到好多嘅旧约里边嘅经文。 吓， 咁但系咧嗱，当中有两样嘢我哋要一定要讨论嘅，绝。大部分啊，我话俾你听都得吓，绝大部分而家你翻教会又好，啲神学家又好，全部唔会想同你提呢啲嘢嘅 ，OK？ 点解佢哋唔提咧？ 即系听日朝头早可以去问下啲神父啊！ 你唔好咁样讲啦，听朝佢哋真系问到佢哋口哑哑。个问题系咧，因为咧嗰啲人唔提嘅原因就系咧，当时咧就算呢啲人去分析嘅时候咧，都发现咗两个好严重嘅问题。嗱，当然啦吓，有啲好犀利，我意思犀利即系好犀利嘅。嘅神父同牧师咧，佢会将圣经死海古卷咧，就会认为系考证咗圣经嘅真实性嘅一啲嘢啦。我都唔否认呢个存在嘅， 即系佢意思系真系有圣经。 系啦，或者圣经嘅所谓嘅经文里边嘅错误原来好少嘅，冇错系好少，不过有，系有错误嘅。咁而当时佢哋揾到好多个旧嘅圣经， 但系你讲嗰个错误系认为我哋睇翻个古卷嘅时候睇错个字，因为佢即系已经系残晒噶啦嘛。 佢残晒，但系佢一开始拼翻嘅。 佢拼翻嗰时，佢嗰个解释都有好多，即系譬如佢用嗰啲 Photoshop 嘅嘢， 系冇错冇错， 整翻个字出嚟，可能都有人为嘅。 冇错，都有人 为。佢而家讲紧嘅错误系人为嘅， 冇错冇错， 唔系写嗰人里边已经。 写嗰个咧都有啲地方系冇。即系可能揾到啲残片系清楚嗰啲咧，都揾到啲同 而家最细，即系最细嗰、那个死海古卷嗰、那个那个真版本， 系 好似手指尾个尖咁细块， 系即系有啲碎片系咁细咯，有啲就残晒，有啲但系。大块嘅都有嘅，但有啲咧就查翻之后咧，就可以连同而家嘅旧约圣经，起码讲紧里边旧约先啦，因为当中其实唔牵涉任何新约嘅。OK， 其实好多人都误解咗咧，死海古卷有新约系冇新约嘅。咁当中咧，里边又写咗好多嘅经文咧，其实有少少出入，但系可能啲经文嘅前后啊，或者啲名啊等等嘅嘢咧，可能有啲唔同咗嘅少少嘢。咁但系都唔系重要嘅问题。咁但系当中有两个最重要嘅问题出现咗，就系咧，第一啲人咧当时认为一班基督徒就系讲紧1947年至到1950年嗰时。就要找个死海古卷里面的经文，会不会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讲耶稣呢？很重要的嘛，这件事。其实呢，我这样讲我都怕被人打的。 不会，这里的保安很 强。是不是 每个人冲到入来这里。 咁其实呢，里面呢成，因为它全部牵涉都是旧约的圣经。其实根本就冇提过耶稣嘅，咁而当时咧，净系有一啲嘅经文 应该提唔提咧？ 应该其实都唔提先啱嘅，因为旧约啊嘛。咁但系当中咧，其中有啲经文咧，就系而家我哋旧约新，即系现代版嘅旧约里面系睇唔到嘅经文里边咧，就讲到一个叫 Son of Light 或者 Son of God 嘅一个人物，但系佢冇名嘅，佢净系讲话系一个上帝嘅仔，同埋一个太阳嘅仔，系咁多光明嘅仔等等啦。咁就冇牵涉到冇提到耶稣呢个字嘅，咁里面就讲嗰啲人，佢教人点样做咩，做教啲人做啲咩咁样，但啲人就开始其实现代人就会演绎 ，OK， 其实呢个就系讲紧耶稣啦咁样 ，OK 都唔紧要啦 ，OK， 咁就当你点样演绎法都冇所谓啦，可能佢当中教嘅嘢系好就得啦，系咪先？咁样一路去啦，但当中最令到当时基督徒咧就会觉得 OK 冇问题，我开心，因为起码揾到一个类似耶稣嘅角色咁样。其实当时最唔满意嘅就系而家嘅以色列政府，即系而家嘅犹太人，即系当时嘅犹太人未建国啦，因为当中牵涉咗一啲咧，佢哋喺呢2000几年嚟，尤其是呢100年嚟咧，极度否认嘅一啲嘢，就系第一， 佢有啲唔同嘅经文咧，系从来喺我哋而家嘅旧约里边咧系不存在嘅，但系佢哋喺 后家， 即系喺个二千年前系有嘅， 吓佢冇摆落去， 冇摆落去。咁仲要咧，系好多冇摆落去嘅咧，包括有 咁呢啲系咪算唔算一啲教会嘅一啲 cover up 咁啫？冇俾呢啲冇俾人知咁。 其实咧，如果讲紧犹太教派咧，其实都有好几十个。咁呢一个可能其中当年二千年前嘅一个犹太教派，佢系信埋呢啲章节嘅。咁我而家呢个现代版嘅犹太人同埋现代版嘅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里面睇嘅圣经嘅版本里面咧，就冇咗呢啲章节。甚至连魏经、后经都冇呢啲章节。咁呢啲章节里面包括一啲咧所谓嘅预言书啦，预言书当中咧，其实有啲咧已经系过咗噶啦，即系预言咗一啲嘅国家嘅出现啦，例如 应验咗， 应验咗噶啦，一啲嘅波斯嘅毁灭啊、罗马嘅毁灭啊等等，其实已经过咗啦。但当中仲有一个有数以十计嘅经卷咧，系令到而家就算讲紧而家嘅犹太人都好尴尬嘅，而亦都唔想再提，亦都好多基督徒唔想提天主教。 就你而家想准备， 我而家就准备提就系咧，原来咧喺呢二千年前呢班嘅教派咧，甚至当时信圣经嘅人咧，原来佢哋喺过去咁多年嚟咧，系运用紧占星术同埋魔法嘅。 何为占星术咧，师傅？ 系你冇咁讲，因为咧佢哋嘅经书里边咧，直情系讲紧佢哋点样每日去观星嚟到去预测未来嘅事件啦，观星点样去占卜啦， 即系玛雅文明嗰啲。 佢用佢玛雅文明得嚟咧，佢系有少少带有迷信色彩。仲要系当中牵涉到好多嘅占卜啦。讲得系 magic 嘢啦，即系嗰啲法术嘢等等等等嘅嘢。而呢啲嘢咧，我哋讲紧喺现代嘅几百年嚟咧，所有嘅圣经专家犹太人都话咧，佢哋系传统上系冇占卜术同埋冇魔法，我哋系信圣经、信上帝嘅啫。点知就喺死海古卷里边咧，一卷又一卷咧， 又出现 有占星术嘅卷文。 喺直情喺 死海古卷里边话 明咧， 系 有魔法， 有魔法，有占星术， 有巫术嗰啲咩？ 佢系用魔法嚟讲咯，唔系巫术。咁仲要讲到点用啊？点样佢哋点样占卜啊？等等等等。咁呢件事咧， 占卜其实系。 犹太人嘅传统， 以死海古卷嚟讲， 系 唔系迷信嚟？ 唔系迷信噶啦， 即系占卜系一样， 即系可能一个科学嘅嘢嚟噶啦。佢哋嘅角度，咁但系因为以前喺我哋呢二千年龄，我哋不断否认噶嘛，尤其是神学家， 即系话系迷信， 话系我哋即系神学家话传统犹太人系不冇呢啲咁嘅陋习啊嘛，佢哋话 ，OK， 咁点知咧？原来死海古卷里面有一张又一张嚟揾到，当然啦，喺大众场合佢哋唔会提嘅 ，OK， 因为咧佢哋会觉得呢个系臆嘅 ，OK， 咁但系冇办法啊，因为呢个系考古啊嘛。咁但系咧，嗰、那个问题就出现咗喺当时1967年，你知道发生咗中东最大嘅战争，六日搞掂嘅六日战争就系、是、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其实一个好大件事，因为当时咧佢将所有嘅当地嘅死海古卷啲山洞咧开始佢哋统领咗， 系 佢掘，佢哋自己开始掘，同埋佢哋好多掘出嚟嘅死海古卷嘅经文咧系唔会再公开话俾所有其他人听啦，同埋系佢哋自己揾人去研究，或者当然佢自己揾人研究之后揾其他国家人帮手研究啦，但系佢哋唔会再公开。 系咯，呢个饼带里边都有讲，即系你俾我睇饼带咧，就话佢唔公开啊嘛，系咪有啲咩 cover up 咗 啊？即系俾你睇啲嘢全部讲晒啦，唔系咁嘅， 我直情系睇咗。我睇起码五次，我先明佢讲乜。佢几快嗰嘢又蒙， 系啊， 你唔知喺边度揼上揼上揼嗰啲嚟嘅， 梗系唔系啦，我都冇带。OK， 咁咧就讲到嗰啲。经文有一句，即系总之系以色列复国之后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呢啲嘅死海古卷咧，即系真系。我衰啲咁讲，真係有 cover up 㗎啦。即係话而家所有再掘出嚟，因为佢而家所有我哋现知嘅一二三四五个洞，一二三四洞 ,ok, 就係最俾人公开知道咗嘅一啲经文嘅嘢。 但其实佢 cover up 係因为佢之前讲错嘢呀，写错嘢呀，因为有啲嘢会令到大家唔信佢嘅教育係点样。 係因为呢佢可能再掘到落去呢就会知道更加真相地，可能第一佢第四嗰个洞里面掘到嘅所有占星术嘅经文，已经系令到所有其实可能系出现一个信仰同埋政府危机啦嘛。因为犹太人系讲紧佢五千年嘅历史，佢呢啲喺呢二千年你话我哋系冇占星噶嘛？咁你二千年前掘到嗰个死海古卷有一张又一张，仲有魔法又呢样又嗰样，咁可能去到后来佢复国之后咧，佢哋再继续掘嘅，咁但系就冇公开任何嘅内容噶啦，冇人知道啲洞喺边度，冇人知道经文喺边度，但当中牵涉嘅嘢就可能咧系严重地影响到而家犹太教嘅传统，而当时咧，其实咧， 就揾到好多美國嘅人咧，就去幫佢哋分析嘅，亦都幫咗好多，尤其是喺美國嘅大學啦，同埋一啲嘅圖書館咧，幫佢分析。而分析嘅內容當中咧，有啲嘢牽涉到咧，可能係講到一啲錯誤。 圣经预言密码 Apropos Special OK 咁啊，今个礼拜讲嘅啱啱讲嘅死海古卷咧，系真系有呢啲一卷卷嘅嘢噶吓， 数以百卷， 数以百嘅一卷卷系真系， 冇错冇错， 系有晒证据。 系咁其中我头先讲到啦，即系有部分嘅咧，就以色列政府同美国政府合作，去喺啲图书馆或者喺一啲大学去研究啦。咁咧，其實有一件事咧，我又要爆下喎，就係咧，當時咧，其實有一批嘅係冇公開到嘅死海古卷，即係因為佢內容裏面牽涉到一啲咧，可能係有少少推翻而家啲聖經版本嘅內容嘅嘢啦。咁就攞咗俾美國洛杉磯呢一間叫做 Huntington 嘅圖書館， 真係攞個真卷俾佢， 真卷俾佢 ，OK。咁咪攞個真卷俾佢影去做。 點解啲人會將啲卷分拆曬噶？俾幾卷佢，俾幾卷佢？呢啲咁寶貴嘅嘢，唔係應該一攞係？ 我諗佢反而唔會一攞咯，驚一次過冇曬咪冇曬，即係可能係咁嘅諗法。咁但當時咧就有個研究，即係因為佢哋技術唔夠啦，就美國Huntington 嗰邊嘅library 同埋嗰邊嘅技術館咧就帮佢哋分析呢啲所谓嘅残卷或者内容嘅问题。咁当时有个协议嘅，咁以色列政府同美国政府就话明嘅，就话所有我俾得你，即系通过佢哋啊，即系唔系以前约旦同埋英国攞出嚟嗰啲死海古卷啊，系后期以色列自己掘出嚟嗰啲死海古卷咧，通过美国政府所有做嘅研究咧，系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公开嘅，即系一定要 有 secret 对秘密嘅。 哇！ 但系。喺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四年前，咁咧美国嘅亨廷顿咧呢个图书馆咧就做咗一样突击， 吓，佢无端端有一日 公开佢 系啦，佢就喺个展场度咧，突然间就铺晒喺以色列运过嚟嘅所有嘅死咗古卷，即系佢手上面嗰啲啦， 真嗰卷， 真嗰卷 铺出嚟， 铺晒一个几个展厅嘅范围，即刻向洛杉矶市民公布话：我而家开始 show 俾你睇，快啲嚟睇。 吓， 系咁样、哦。咁当然啦，即系洛杉矶嘅市民当然有兴趣，同埋有啲考古学家嗰啲神学家等咧，就冲过去睇啦。因为当时真系无端端嚟个突击，咁当时系杀咗一个以色列不及嘅，即系完全以色列觉得，咦咩事？你做咩无端将我俾你嘅嘢全部公开晒咁样？咁就系嚟咗一个都几大件事嘅，当时就系话以色列直情话你唔可以再公开，即系即时佢收起晒嘅。但系当时佢亦都公开咗一个礼拜先收起嘅。咁呢件事咧，亦都令到有啲人就攞到一啲档案啦，因为佢哋公开咗，有啲人影咗相，有啲人去抄低咗啲嘢啦。咁就发现咗咧，就佢哋认为啦吓。当中佢哋讲到嘅旧约内容里面呢，可能真係牵涉到一啲嘅问题呢，就係而家佢讲个旧约内容呢，可能讲嘅一啲字眼呢，同埋一啲嘅预言呢，可能真係有啲修改。而嗰啲字眼同埋预言修改之下呢，其实係已经仲好咗嘅。 咁冇修改嗰个版本係， 即係话冇修改嗰个版本係呢，可能係讲緊一啲比较激烈嘅预言，甚至可能係讲到一啲我哋近代可能将会发生嘅啲预言係嚟自外星，或者唔係讲佢冇，当然冇讲过呢个 term 啦。 例如系， 即系讲紧一啲嘅嚟自外太空嘅嘢啦，咁可能喺末日嘅时间会出现啦，同埋一啲讲紧个上帝嗰个名称嘅问题啦，咁佢等等呢啲嘅嘢咧，全部系当时呢一班嘅考古学家，其实佢唔想俾任何其他人公开嘅意思，就系话，因为不嬲都有人已经讲紧噶啦嘛，而家讲紧所有旧约嘅所谓嘅上帝系咪真系神呢？即系呢一个系好大嘅问题嚟噶嘛。如果佢形容嗰个上帝唔系一个所谓嘅神，而系一班嚟自外面嘅人咧，或者嚟自 外太空嘅生物 咧，咁呢个一样嘢已经系一个大件事嘅。咁尤其是你睇创世， 咁即系所有嘅宗教就 系啊，就会出系啊，就会出现大件事。尤其是你睇而家现成嘅圣经嘅创世记，上帝形容自己都系形容做我们噶嘛，唔系单数系众数噶嘛，佢亦不断形容系众数噶。咁变咗，如果连死海古卷，即系2000年前，即系最接近真相嘅圣经文里边，都已经系讲到一啲咁类似的问题的话呢，咁而家嘅版本里面我哋就修饰咗一啲我哋驚嘅嘢啦。咁所以呢究竟系咪咁呢，即系呢个一个除非而家根本 即系我哋自己世人就 assume 咗上帝系一个人。 冇错，或者系一个统领命运嘅一个人。但如果事实唔系咁就大镬㗎嘛。咁所以而家根本我哋就好大镬，就系我哋攞唔到一个真相，究竟而家所有以色列自己掘出嚟嘅死海古卷嘅版本系点样研究呢，摆咗去边呢，咁呢、這个真係我相信好多政府都想攞到睇。咁同埋 你冇一个 copy 呀嘛。 我告诉你，我真係好失望你，因为我嗰时去约旦呢。 争啲有 啊。唔係，我去到个考古博物馆呢，佢哋有个佢哋真嘅死海古卷摆咗喺度呢，我当时我唔记得去睇嘅。 冇睇到，冇影翻相想留念。喂，呢啲相直情系好似大佬， 我系走潮啊， 张相噶嘛。 我去到经过嗰个 counter， 我竟然冇睇到走咗。咁、我真系，呢 啲。你嗰时搜罗紧啲咩？ 因为睇紧其他嘢啊，因为睇紧一啲喺当地地区掘出嚟嘅啲太空，唔系掘出嚟嘅棺材，但棺材好似太空舱咁嘅，即系一个圆筒形嘅棺材啊。 你见到个实物？ 实物一排排咁排喺度，我系一路俾呢啲嘢吸引住睇，睇完 就完全嘅。即系佢个死海古卷有冇讲到即系而家啲预言？ 有嘅嘢，我谂我哋可能根本就系而家嗰班嘅所谓偷睇到嗰班人咁样讲出嚟咯。咁但系真正嘅版本，我哋就要等以色列肯公布至得咯。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因为而家我哋讲头先最初节目开始嗰阵时嘅圣经预言、圣经嘅密码第一、第二集里边讲嘅死海古卷，都系讲嘅圣经密码都系来自嗰摩西五经噶嘛，即系头嗰五章。咁如果死海古卷嚟嘅嗰五章，其实原来系有加有减，或者有啲字眼唔同，有啲排位唔同。咁会唔会其实如果用嗰啲去排出嚟嘅时候，会系用另一样嘢睇到咧？咁呢个咧就系其实系而家有啲人想讲噶啦，即系话如果揾得到全卷冇瑕疵嘅话咧，应该咧我哋可以仲排咗另一啲嘢睇到。 咁佢有冇话 mention 到即系佢嘅 version of 世界末日系几时咧？ 睇到嘅人就冇咁嘅讲到末日嘅日子咯，但系头先我都咪又同你讲啦，但系当然咧，我哋唔可以尽信嗰个圣经密码嗰本书嗰、那个作者讲嘅嘢，因为咧我都有对呢个作者有保留嘅地方，因为佢排列嘅方式咧，我觉得佢系咁排完之后，佢左 排左斜排左左右排， 即係佢係揾緊自己想揾嘅嘢。 係啦，冇錯啦，冇錯。佢揾緊自己想揾嘅一啲嘅結局，或者揾緊自己想揾呢個大件事出嚟咧、嗯。 即係佢自己嘅腦海已經可能要揾，我要揾，我要揾雲海，咁佢就打斜。 係啦，冇錯啦，冇圈啦，冇錯。 咦，原來每格四個字就有雲海呢句。 類似啦，因為佢甚至喺新書裏邊都講到佢連克林頓都揾到㗎，其實。嚇、啊！咁變咗佢好多嘢。咦？咁你克林頓喺世界大事裏邊係咪咁重要咧？咁呢個我有質疑咯。咁同埋佢排列嘅方式。是不是真的最正確，同埋佢用的經文是不是最原裝正版呢？這個我有質疑了。咁、變咗，我覺得雖然佢講到就快好似末日咁，但係我又覺得呢，佢個排列方式可能係出現咗有問題都唔定嘅、 啊。即係為咗出書而發掘一啲嘢出嚟。 我又覺得佢係為咗真相嘅、啊，不過個問題 係一代嗰啲啊， 係啦， 問 題但係個問題佢真相得嚟，佢係咪要講到咁排列個方式係咁虛咧？即係你如果真係排到可以話俾我聽，每一章每一節都係打斜嘅，咁、我就覺得可信性高。但係問題佢有時跳，有時打斜，有時打橫，有時打直，有時打隔行， 係啊，冇錯。 咁我覺得。呢一样嘢我有保留啦。 好啦，咁各位千祈唔好行开，因为咧喺稍后咧，云海应承咗咧系会爆嘅一样嘢。呢样嘢我都唔知系咩嚟， 我冇有讲过呢样嘢。 你话会爆啲嘢， 系 总之阵间听下。 Scholar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 the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special.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来历之解构圣经预言密码 ，A Papa J Special。 我要快啲讲啦， 系 因为咧， 请尽快啦， 系啦，因为咧，而家要讲翻一个咧，就系而家现代圣经咧，即系话而家大家攞本圣经出嚟睇嘅话咧，个版本咧 系第几？ 有两个，一阵间我会讲，一个咧就系以西结书，因为就但以理书，但系点解一定要抽呢两样出嚟讲咧？第一就系、是。其中一個書呢就係、是、可以話呢係講到差唔多而家認定咗，即係唔係啲神學家認定 佢形容到有， 即係而家啲普遍嘅學生形容到佢目擊嗰個所謂上帝或者所謂一啲嘅天外來嘅嘢嘅降臨呢，直情係一個 UFO 嘅目擊降臨。而第二章節就但以理書嗰度呢就係、是、講到呢就係、是、一個可以話用一個實在嘅預言去形容到而家呢個階段嘅。咁點解我要將呢兩卷書一定要講？因為呢兩卷書第一係牽涉到人類嘅歷史同埋預言啦。第二就係咧，死海古卷喺第四個山洞裏面咧，係原原本本將呢兩章但以理書同埋以西結書咧係全部揾到嘅、 啊， 而全部差唔多可以話係經文係 perfect， 即係 即而家你買一本舊約。 系 啊，圣经就系同佢嗰个死海古卷系一样嘅， 系啦，即系话咧，而家可以咁讲到肯定就话，而家睇嘅但以理书同埋以西结书咧， 旧约 系冇差别。 咁旧约系点样整出嚟嘅咧？佢嗰时未揾到。 因为佢哋嗰时喺犹太，因为嗰个只系其中揾到一橛啫。当时喺耶路撒冷有啲所谓文字保存，一路保存，一路保存，保存咗几千年。 嗯， 只系惊后来啲人演绎方式有问题、 啊、所以就揾翻个古卷 嚟对 翻。 系啦，谂唔到几千年 冇差， 冇错，系啦，有最多系一两个字 miss 咗嘅啫。 嗯， 咁、 嗯、 但系个问题即 miss 咗，就因为个残卷嘅问题啫、啊。但整体上系 perfect 嘅。 嗯， 咁、 嗯、 于是乎咧，呢两卷书嘅可信性咧系。极高，因为你而家掀开嗰本书睇嘅同《死海古卷》版本差唔多一样噶啦。咁、但系点解我哋首先讲《以西结书》咧？因为你睇完嘅话咧，即系我希望大家如果系信教或者睇过啦，佢系形容咧，以西结当时佢喺佢喺一个地方去见到一个天开咗之后咧，即系嗱，我用白话文去形容咧，因为你读出嚟好难嘅。如果你有圣经，你自己掀啦吓。就《以西结书》第一章去睇嘅啫，第一章你成章去睇啦吓。咁佢开头就见到一个天开咗啦，之后咧见到好多狂风，佢话北风吹过嚟，好狂风吹过。之后咧，佢又见到一个咧，即系闪匿到好大光体嘅一嚿云啊，飞过嚟咁样。之后咧喺个云嗰度咧，就 有几件嘢出咗嚟。 咦，咁咪即系同而家即系好多人形容 UFO 系好中意匿埋喺啲云层嗰度，系好 好似系啊。咁而咧，佢有四， 咁同埋佢有啲即系一个 mothership， 一个母船，有几只飞碟仔， 系即系飞落嚟。但系佢唔系，佢飞落嚟嘅咧，佢形容圣经里边系四个活物啊吓。如果你睇英文版本咧，佢系活物嘅意思系 living creature 嘅 吓 ，living creature， 即系呢个系 生物嚟嘅啫， 一嚿生物吓，四嚿生物落咗嚟吓。咁咧，佢形容嗰个生物系点咧？佢话个样咧就少少似人，但系咧佢有四块面嘅。咁咧有四块面吓，有四只翼嘅。咁咧佢哋个脚咧就直嘅，但系咧个脚底咧系一只一个牛嘅蹄咁样嘅 ，OK 一嚿咁嘢。咁而佢成身系发光啦，而佢形容到咧就系话光得嚟咧好似一个铜金属铜咁嘅个状态嘅， 即系可能系着住一啲 太空衣啦。嗱，而家演绎就 space suits 系啦。咁咧佢仲话咧，嗰只即系所谓嗰啲嘢咧，嗰啲翅膀咧就互相唔会黐埋嘅。咁而佢哋块面咧形容得好好，一块面咧佢系人嘅样嚟嘅，有一块面咧就系狮子嘅样嚟嘅，有一块面咧系牛嘅样嚟嘅，有一块面咧就系鹰嘅样嚟嘅，四块面咁。 即系玩晒噶咯，上得天落晒地，又最恶又最快又乜嘢都齐啦， 四块面都出晒啦。咁而当时咧，佢话直情见到咧，佢哋系即系好似烧着嘅个形体嘅，即系当时你知烧着，可能你唔知点，即系可能如果我哋见到个火喷火嘅嘢，可能当时以。嗰陣時嘅年代，講緊四千幾年前嘅人嚟睇嘅話，可能真係唔知點形容，就燒著嘅物體。咁佢又係好光，好似閃電咁樣。咁而當時覺得 一面光體啦， 一面光體啦，係啦。咁而當時咧，再出現咗一樣嘢咧，就係似而家我哋形容嘅 UFO 啦。因為佢後來講咧，就話咧，呢個所謂嘅 living creature 啦嚇，個面嘅隔離咧，就有一啲嘅所謂輪嘅，即係而家講緊好似大轮嗰啲转动嗰啲轮咧，佢直情形容个轮噶，即系冇演绎错误嘅。因为希伯来文同埋英文版本同埋讲到系一个 real 咁一个轮状物体。咁呢个轮状物体咧，佢话咧系其实有四个排埋一齐，咁咧系可以喐动嘅。咁而呢个喐动嘅轮咧，就系无论嗰个 creature 行去边咧，咁嗰个轮就会跟住去边，即系直情好似有交通工具咁啦。其实系，佢话如果轮系上升咧，那个生物系上升咧。个轮就会上升， 即系差唔多系分开嘅两件嘢，但系系以合为一， 系啦，冇错啦。或者可能佢唔理解，可能佢系坐喺上边， 即系可能当时佢已经有心灵感应嗰、那个嗰嚿嘢， 系可能系，因为总之一个喐得嘅机械咁嘅嘢啦。咁总之你向前就向前，向后向后，向佢讲到就向上升就向上升，向下降就向下降。咁你当时就算喺马车都冇可能咁啦。咁即系佢就讲啦，就呢啲即系佢直啊，你讲到真系好好啊。圣经直言咁讲灵字嘅，心灵灵字，就话嗰个灵去到边咧，嗰嚿嘢就去到边啦。即系当然佢哋形容出嚟嘅嘢可能系。 咁咪同埋即係而家講 EBE 嗰啲咪即係好吻合囉，因為佢 EBE 個水晶又話即係心靈感應㗎嘛。 真係靚啦。你知唔知去到第一章嘅22節呢，佢直情 埋就啲令人咁尷尬嘅嘢。 唔係，你真係估到嘛。 嘩你。 第一章嘅22節呢係真係寫到明呢，佢睇落去好似一嚿好驚嘅水晶。其中一 part 嘅嘢，即系唔系嗰个，即系轮上面一嚿嘢，即系好似嗰个水晶沟通咁样，写到明白、哦。之后咧，佢听到好多个拍嘢嘅声音同水嘅声音，咁啲嘢开始行。咁但系最得意嘅地方系， 咁多年前呢，即系真系直情系讲起 EBE 系啊，四千几年前啊。 佢话我哋系靠心灵咁样，即系嗰啲咩biological computers 系啦， 一啲即系生化电唔系生 即系新有机嘅 电脑 系啦，冇错啦。 咁佢呢啲咪即系差唔多， 其实差唔多。咁去到咧，但系去到第三章，如果大家睇到第三章第十二节嘅话咧，佢讲到咧呢架嘢咧，就或者呢几个 creature 嘅身边嗰几架嘢咧，就开始咧，即系佢自己形容噶嘛，就开始。捉住以西结咧，就带佢走升天去睇， 即系老走佢， 老走佢。佢话当时咧，佢话老走之前咧，佢形容得好清楚噶。佢话听到震动滚滚的声音， 即系有 engine 声， 有 engine 声。 你知唔知呢个低科技嘅飞船嚟？ 咁唔系，或者可能佢摩擦啫， 冇声啊嘛。如果系真系最行嗰啲，即系最新 model 咧，我哋见到咧， 或者可能 我哋未见过。 你谂下，而家佢系四千年前见嘅，可能嗰阵时要摩擦，有机械声咧。咁即系佢仲讲到咧，佢话嗰个活物咧，即系嗰个 creature 咧，系嗰啲个翅膀开始自己喐动，拆出咧。是一啲轮子旋，即系轮子旋转震动嘅滚滚声又再次出嚟。 翼咧系有冇形容到系铁，因为系 佢冇形容到个翼系咩做嘅，净系佢形容系一个翼咁样咯。咁但系即系 可能系一啲飞机嘅， 系啦，飞机嘅翼系啊， 佢点解喂有翼？ 甚至可能个直升机嘅翼都唔定嘅，因为佢见到可能四个翼啊嘛， 系 咯，四个翼喺度揈埋，好似咁嘅样咯。其实如果用而家角度睇，就会分析到， 冇可能话系即系佢个样突然间系狮子，跟住系鹰，跟住系人。 其实可以的啦，我哋咁諗啊，如果我哋而家将二次大战嗰陣时所有军机，个军机嘅两边系咪一定贴咗每一个国家嘅 logo 㗎嘛。 係啊， 咁有啲系 鲨鱼。 係啦，好似俄罗斯系熊啦，咁、啊、你德国系鹰啦，美国有。 咁但佢话形容系人啦嘛。 佢话个样好似人咁样。但你点知如果可能嗰个人系坐喺嗰个咁嘅机械里面，四边系贴咗咁嘅 logo， 但以四千年前嘅人嚟讲佢唔明㗎。 咦，咁即系其实同时光隧道可能有关。 可能有关。 真系即系其实嚟嚟去去其实都系冇外星人啦， 可能都系我哋自己玩， 都系我哋自己，我哋又去翻以前，又去将来，去将来攞啲科技去翻以前，又睇睇佢哋，跟住又翻翻而家咁样。 咁但系即系唔知咧，即系我而家呢个估嘅啫。但系起码圣经里面即系讲到而家睇嘅圣经版本，同二千年前写嘅古卷嘅版本，以西结书都系咁样形容当时见到呢一扎嘅嘢。但系得意地咧，佢冇讲到呢个咧，呢见到呢扎嘢咧。佢冇讲到系上帝嘅，其实佢冇讲到系耶和华嘅，佢就话后来咧，佢知道将呢样嘢咧就呢嚿咁嘅机械嘅嘢啦，我哋形容啦，就带咗去耶路撒冷去某一个地方，咁之后等等等等，咁佢就自己演绎咧，呢个系上帝带佢去呢度，带佢去嗰度，叫佢做啲嘢咁等等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以前啦，讲紧除咗以西结书，你有好多旧约经文噶嘛。所有先知都冇咁样出现过㗎喎，即係所有先知都冇咁样嘅形式去见到咁样好似类似机械嘅物体，有轮有呢样嗰样。係啦，以西结係咁嘅情况。 其实战机都唔出奇嘅。 战机都唔出奇。而最令啲人觉得考古界啦吓，觉得啲人开头都觉得㗎，就係、是、话会唔会其实而家睇个版本有错呢咁㗎嘛。点知而家睇晒死海古卷。 一样。 二千年前都系咁样。一模一样。即係话二千年前嘅人都系已经讲緊呢啲咁嘅飞行嘅轮啊，拆出嘅机械声啊，光体啊，四面嘅样啊，翼啊。咁即係有啲海古觉得死啦，原来我哋而家版本冇错。咁当时呢、這个先知 呢、這个系真的 真噶，而家所有旧约都系有以西结书噶。你睇第一章至第三章，你已经见到一个好奇怪嘅形容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点解？ 因 为讲 四千年前，佢喺形容紧系有轮有翼， 系啦，有飞有似人嘅物体。 咁喺四千年前，科技冇可能，即系嗰时系喂金字塔，即系起咗千几年嗰时之后。 金字塔就我哋 千年啊嘛，系嘛？ 金字塔好难界定啦，因为考古学家同埋地质学家有辩论啦。但系起码佢唔系一个咁样嘅飞行嘅嘢，同埋有火又有轮又有成，咁即系唔系一个正式嘅考古建筑咯。 即系一本圣经嘅旧约里面讲呢啲嘢，即系其实系个可信性系 100%，100%， 仲要系对埋，系因为对埋死海古卷啊嘛。 人类发明咗飞机即系嗰日你即系 1802年 啊1802年 系啦最多啦俾到佢 我俾咗你500年啦系嘛夸啲啦 得啦 500年啦吓 都系 而家讲系4000年前已经系有圣经记载佢飞落嚟系有轮即系有 engine 有声有轮有翼系啦有喷火有光等等等等 咁即系其实。 我哋系讲紧四千年前，我哋发明飞机100年， 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四千年后嘅今日，即系话我哋仲唔相信系有外太空生物体或者系有外来嘅飞碟，其实都几 stupid。 其实系噶，其实系噶。咁同埋后来嗱，我而家讲紧即系你既然而家嗰个死海古卷同埋而家旧约里边，既然又有以西结书，又有但以理书，咁但以理书我咪头先喺度讲一个预言嘅，呢个预言其实我系最信呢个预言嘅，因为呢个预言嚟讲到咧就系一个当时嘅但以理，即系我啲角色我唔讲啦吓，即系讲到当时有个所谓嘅皇帝啦，咁佢梦咗一样嘢，咁我先知就去解梦 吓， 佢解梦嘅时候咧就讲到形容嗰个物体咧就系、是、有个人像咁啊，类似嘅人像啦。咁咧就系企喺度咁样嘅，个人像咧当时个头咧就系金做嘅，个颈以下到心口到膊头到手咧都系银做嘅，咁到腰以下咧去到个大腿嗰度咧就系、是、一啲嘅铁做嘅，咁但系到脚嗰个位置咧，即系最底个脚个位置咧就系、是、一半系铁，一半系泥咁嘅情况，咁之后咧就出现咗一嚿。圣经形容咧为非人手所作出的对巨石，呢个字眼咧系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地出现，非人类手所作出嘅大石 咧。咁即系写呢一个古卷旧约嘅人，其实佢真系话俾你听，喂，我哋以前见到系，仲要将呢啲古卷系收埋，唔好俾人搞。你因为如果啲古卷系冇咗。 即系一路冇人流传呢、這个，我哋而家唔知道佢当年见到呢啲嘢。 唔系唔系，但呢个版本系而家但愿你需要嘅度，即系对翻嘅。但系嗰个石咧就话冚落去嗰个脚度咧，就整到成个人像烂晒噶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预言咧，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比喻嚟嘅。咁、后来咧就有个即系所谓但以理当时嘅先知咧，就经一啲嘅天使同埋一啲嘅启示咧、就去同呢个皇帝解梦嘅。咁、就同佢讲，其实呢一个像咧就代表人类咧四个嘅阶段。 呢 个阶段咧就系咁，佢话咧金咧就系当时嘅巴比伦王朝，佢话咧就快过噶啦、即系由头、即系由头扫落去地下一个过程。巴比伦王朝就系金嗰个头。后来咧就系伊朗嗰个波斯王朝啦，之后去到下边嗰、那个呢、這个铜嘅位置咧，就系、去到一个亚述王朝啦，再去到后来铁咧就系罗马帝国啦，即系罗马帝国其实喺当年嚟讲系未出现噶，即系 咁而家过咗好耐， 过咗啦，冇错啦，过咗啦， 咁即系 去到佢，但系去到点咧？去到脚嗰部分，即系由半泥。半铁嘅位置咧，就出现咗一嚿所谓非人手作嘅巨石咧，就冚落呢个时代咧，就会将成个人像系摧毁咗，即系等于摧毁咗而家人类嘅历史噶啦。 咁即系我哋而家系差唔多。 嗱，即系话咧，而家个 point 就系话咧，我哋而家处于咧就系半铁半泥嘅时代啦。 即系我哋喺脚眼位喎，而家。 可以咁讲。但系点解我就时时都会话俾人听，我信呢一个预言就系咁解嘅。因为个半铁咧就系讲紧，因为之前讲铁系罗马时代啊嘛。但系其实我而家深信，我而家都系生活喺半个罗马时代噶嘛。即系我哋而家人类嘅历史啊，去到我哋而家今时今日，我哋同你讲紧嘢，我同 Jason 喺呢个电台做紧节目都好啦。我哋而家系我喺我眼中咧都系半个罗马时代。因为第一我同你讲，第一就系、所有嘅字母咧，而家讲嘅英文字母好、法文字母好、拉丁字母好，所有呢啲字母都系罗马字母嚟嘅，系啦，即系你原则上成个欧洲都用紧罗马字母、而统一整个地球嘅语言，而家原则上系英文、法文啦、都系用紧呢啲罗马嘅字母。所以 即系未现阶嚟讲系未过， 未过嘅、即系我哋仲喺半铜半泥、半铁半泥嘅阶段啦。咁、我哋所有嘅星体嘅命名啦，包括火星、水星、卡卡嗰啲星咧，全部都系罗马当时命名嘅星体嘅名嚟。我哋所有嘅电视节目啊、电台节目啊、呢、這个 internet 啊、书啊等等，所有 copyright 后面写住嗰个印嗰个罗马标志咧、都系个罗马数字嘅。我哋所有而家用紧嘅任何嘅拼音又系罗马拼音。我哋其实根本原则上，我哋而家带落嚟嘅所有嘅嘢咧，都系罗马传统。 Sick， 于是乎咧，而家我哋就处于 exactly 就系半铁半泥嘅阶段。 咁即系有一嚿嘢会飞落嚟。 冇错啦，佢哋讲到明咧，就系一个非人手所作出嘅大石啦，就系冚落去咧，就成个就系冇啦。喂，冇错啦，啲人就演绎就话，其实如果最有可能嘅，就只有陨石，仲有一个好巨型嘅陨石， 即系好似呢个陨石嘅灾难，应该系等于当年即系摧毁、消灭咗恐龙年代， 冇错啦，冇错啦 嘅一个即系毁灭咗人类， 冇错啦。咁所以咧，而家讲紧嘅就系、因为我哋实在即系喺我眼中啦，实在我哋而家太罗马啦、我哋每一样嘢都系罗马嘢嚟嘅，不过大家唔觉嘅啫，甚至连我食泡飞都系罗马方言演变出嚟嘅啫， 大家都以为好美国化啦。 系，所有其实美国而家用紧好多嘢都系罗马化噶嘛、所有嘢其实我哋背后都系有罗马嘅，甚至我哋而家用紧嘅月历、日历都系罗马月历嚟噶嘛。我哋其实冇变过，不过我哋而家就系半铁半泥，而呢个但以理书咧就系讲到最啱边有嚿咁嘅石掉落嚟。 John 今年嘅最 You Never Say Goodbye。 المناع للضرها اللد محلى حورنا بحورها اللد بك من لولك أبابا جي سبيشل 點解大胆啫？ 哦， 咪后嘢唔好讲，唔好讲，唔 好讲。 不明来历， 哇 ，Jason 好大胆啫， 我 播一次啫嘛， 冇讲冇讲 嗰首歌， 系嗰首歌， 嗰首歌，所以播半首， 系系冇错冇错冇错， 你人肉嘅地， 唔好问唔好问，不要问，只要信， 不要问，只要信， 冇错冇错。咁但系咧，即系头先啊 ，Jason 喺之前讲啦，即系有一样要爆嘅就系唔系爆啲乜嘢，不过咧系。香港好似冇提到应该即係香港市民啊香港政府等等啦。咁但呢就喺上个礼拜7月23号啊咁北京人民日报啊讲緊北京人民日报即係讲緊官方报纸啦就报道咗一单系关于科学嘅新闻啦亦都系关于一啲嘅人类嘅历史嘅新闻啦。咁而呢啲新聞同埋歷史嘅新聞咧，永遠咧喺我哋現有嘅範圍內都係經常俾人去減少報導嘅。咁啱啱7月23號喺《人民日報》講嘅一單嘢咧，其實係令我覺得幾震驚嘅，因為佢話咧其實中國同埋法國嘅一班嘅考古學家，因為科學家 ，OK， 佢哋 呢個要聽住， 佢哋已經用咗好多好多年嘅時間咧。其實而家咧，講緊呢十幾年咧，其實全世界唔同嘅科學家咧，都係聯手去研究人類 DNA 嘅，係每一日都進行緊嘅。有啲咧就收埋咗個檔案，有啲就公開咗嘅。日本嗰 part 就收埋咗噶啦。我遲啲有機會先同大家講點解啊。咁佢而家公布咗一單新嘅發現資料，就係咧，佢哋經過喺全球唔同嘅古屍體。嘅骨头里面揾咗啲 DNA 去研究咧，佢哋用咗30,000个呢啲嘅 DNA 啊，即系唔系讲紧抽几个算嗰啲嚟啊，揾咗30,000几个呢啲 DNA 去进行一个仔细嘅分析咧，咁法国嘅科学家咧就喺其中一排嘅人类即系。30,000几个 DNA， 咁样千几年前嘅我哋祖先嘅骨头里面咧，就有一橛嘢咧，就系喺个 DNA 排出嚟，当中有一橛细嘅小 DNA， 佢哋形容为小基因啊，有一橛嘢咧就系排咗扎嘢，唔知咩嚟 嘅，不明来历嘅， 不明来历嘅嘢系小基因系唔知咩事嘅，好微细嘅基因。咁开头佢哋揾出嚟嘅时候咧，佢哋仲以为系病毒嚟噶，咁佢哋抽咗出嚟再研究系咪病毒咧，即系。点解咁得意存在喺1,000年前咁多个人类都有嘅即系讲緊系1,000年前人类之前系冇。 突然间有。 突然间1,000年后有。咁佢会发现咦唔系病毒嚟㗎。系一个完全唔系病毒唔系细菌唔系任何嘢只不过系突然间呢喺出现咗喺1,000年前突然间好似俾人植入咗。 系咪一啲记号啦。 唔系系正 常嘅嘢。 唔系系有function嘅。但你唔知佢咩function嘅嘢。咁 唔会系被追踪嘅一啲嘢， 唔系，系植入咗个人，咁就喺1,000年前我哋人类历史里边有。咁呢个科学家就怀疑紧一样嘢，就系话咧，佢相信啦，呢个植入嘅嘢咧，就1,000年前咧系有外星嘅文明咧嚟到将当时整个地球嘅人类嘅 DNA 咧植入咗呢样嘢之后，改变咗佢哋个科技发展嘅脑袋。而先至喺我哋呢1,000年，但呢个唔系我而家讲嘅，系讲紧法国嗰个科学家研究出嚟嘅嘢。咁之后就出现咗我哋嘅突变，我哋就去到而家呢1,000年嘅科技完全系突飞猛进，去到今时今日， 即系有外星嘅文明系植入咗晶片，系帮助咗人类， 植入咗个基因， 系小基因，即系被研究出嚟嘅。 系啊，呢个系最新嘅报告嚟嘅。 咁啊 ，thank you 你今日爆呢样嘢出嚟俾大家听啦。咁啊嗱，下个礼拜记住啦，下个礼拜咧就我哋会讲。 费城实验， 费城实验， 系啦 ，OK， 好，下礼拜见。